你好，我是袁武林。在前面几节课程中啊，我基本上都是从这个通用文本消息的角度出发，来较为深刻的去分析讲解这个即时消息相关的一些重要特性以及核心的概念。那么随着这个网络环境的大幅改善以及网络资费的这个显著降低，在很多即时消息场景下呢，人们这个互动不再局限于这个传统的文本消息，越来越多的用户呢会通过图片、语音、视频等丰富的这个一些多媒体消息来完成这个互动。相比较文本消息而言啊，这些多媒体消息在易用性和情感表达上更有优势一些。但是呢，多媒体消息啊相对也会大很多，比如说一条文本消息可能只有不到100个字节，但一条视频消息的话可能就会超过100兆。因此呢，多媒体消息在网络传输、实时触达等方面啊相对更难一些。那么在 IM 场景中啊，针对图片、语音、视频的这些优化呢，一直都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和突破的重点。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针对多媒体消息的这个优化手段都有哪一些。由于篇幅的原因呢，我会分成两篇，分别从发送和播放的两个角度来谈一谈。首先来看一下，要想让我们这个图片、视频、语音等这些多媒体消息发送的又快又稳，我们可以从多上传接入点、优化上传链路、分片先行下推以及分片上传等几种方式来着手。下面呢，我就分别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先来看一下我们针对这个多媒体消息上传的第一种优化手段。国内目前的这个固网宽带运营商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用户的宽带呢向来会呈现出一个南电信北联通的一个分布状态，而且在移动网络下呢，移动、电信、联通这个三足鼎立啊，再加上还有教育网和海外两大网络体系，整体这个互联网的网络结构呢更加复杂，跨运营商的网络访问的这个高延迟和不稳定性呢一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老大难的问题。那么对于传输数据更多的这些视频、图片等等这些多媒体消息来说，如果出现用户跨运营商来上传文件，那么多次这个 RTT 带来的这个用户体验呢会更差。因此啊，要提升这个多媒体消息的这个上传性能和成功率呢，我们第一步就要从这个接入点来着手。那么传统的优化手段一般是说针对这些不同的主流运营商啊，提供不同的这个上传接入点 IP， 然后通过运营商的 DNS 解析，让这个上传用户呢能通过接入这个运营商的上传接入点来快速的上传图片和视频，相应的这个后端的图片上传存储服务呢也可以部署在多线机房，这样的话呢，上传服务也能快速的把文件流提交给存储层，从而避免这个从接入点到存储服务的这个跨网开销，也能解决其他运营商的这个用户下载图片时需要跨网的这些问题。那么对于拥有多机房的公司呢，也可以只把这个上传服务部署在单线机房，然后呢再通过这个专线解决这个多个单线机房之间的这个访问。比如目前像微博的消息向图片的这个上传呢，就是采用这种网络访问的架构啊，大概的这个IDC 网络架构呢现在类似于下面这张图。不过呢，虽然多个运营商接入点 IP 啊能够解决跨运营商网络访问的问题，但是呢，多个接入点 IP 在管理和使用上呢会比较复杂，这个也是你在以后的这个实际应用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那么有条件的公司呢，还可以利用这个多线 BGP， 也就是边界网关协议机房来进行托管。这种的方式呢，对外只提供一个 IP， 然后来让访问这个用户啊自动选择访问的这个最佳路由。而 BGP 的技术原理啊，简单来说就是，允许同一个 IP 在不同运营商网络之间啊广播不同的这个路由信息。目前呢，众多的这个云厂商啊都提供了这个多线 BGP 机房的托管。那么对于自建机房能力薄弱啊，但是对访问性能要求较高的公司来说啊，也可以尝试接入来使用。那么具体 BGP 的这个实验细节呢，我在这就不展开了，你可以作为这个课后阅读啊来进行补充。好，那么在上传普通文本消息的时候啊，为了保证这个发送通道的稳定性，我们一般呢会把这个接入服务和业务逻辑处理服务呢进行一个拆分部署，而再加上最前端还有这个负载均衡层，这样的话呢，实际的这个上传链路啊至少已经有三层了。另外呢，多媒体消息在上传的时候呢在业务逻辑层后面呢一般还有一个用于文件存储的服务，因此啊，如果这个多媒体消息也通过我们这个文本消息的通道进行上传，整体这个链路呢会比较长啊。那么对于图片、视频这种数据传输量大的消息来说啊，如果在这么长的链路上来回多次的进行这个数据的拷贝，整体的性能呢会比较差，同时呢也会导致这些不必要的带宽浪费，甚至可能会造成整个文本消息的通道阻塞，影响这个普通消息的收发。因此呢，出于这个性能和这个隔离的考虑啊，我们一般会把这些多媒体消息的上传通道和普通的消息收发通道独立开， 发送多媒体消息的时候呢，我们先通过这个独立的文件上传通道啊，来上传我们这个文件流。当我们上传完之后呢，会返回一个文件的唯一标识 ID， 然后再把这个唯一标识 ID 呢，作为这个消息的引用，通过普通消息收发通道啊进行发送。啊，具体的这个上传过程呢，你可以参考下面这个图啊，我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针对语音消息的这个优化啊，由于这个语音消息啊，一般会有这个录制时长的限制，和图片、视频等等多媒体消息相比呢，上传的文件比较小，也相对比较可控。那么从接收方的角度看啊，图片和视频在接入查看的时候呢，都会有缩略图或者视频的手帧图用于这个预览，所以呢，不需要一开始的时候就下载这个原文件。而语音消息呢，没有这个预览功能，只能下载原文件用于播放。如果这个语音也和图片、视频等多媒体消息走一样的这个上传下载逻辑呢，播放的时候就需要去下载这个语音的原文件，这样的话呢，会容易出现这个下载慢、卡顿的情况。因此啊，如果有两个人正在通过这个语音来实时聊天，我们其实更希望啊，通过这个长连下推的方式啊，将这个语音流推到对端，这样用户在播放语音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从远程临时来下载这个语音文件，使用的流畅度方面呢，也会更好一些。可见啊，在一些即时消息场景的实现中啊，会通过这个普通消息收发的长连接啊，来分片上传这个语音流，这样呢更方便通过长连接来下推给接收方。另外呀、啊、，M 服务端在接收到分片之后啊，可以同步先行的，可以把分片的这个语音的二进制流下推给接收方，但暂时不让接收方显示啊，不需要等到所有分片都在后端存储完之后再进行下推。这样的好处就是，当我们语音的最后一片到达这个后端，并且存储完成之后呢，我们的 IM 服务端呢，只需要给接收方推一条所有分片存储完成的这个清量的信令，就可以让我们的接收方啊，能马上看到这条语音消息。这个分片先行下推机制啊，在实时性上比远程临时下载这个方式更好，因此呢，能有效的降低这个语音聊天的这个延时。那么要提升这个多媒体消息的上传性能和成功率啊，另一个比较大的优化手段呢，就是这个分片上传的机制。所谓分片上传呢，是指我们在客户端把要上传的这个文件啊，按照一定的规则分成多个数据块，并标记序号，然后呢再分别上传。那么服务端接收到之后呢，按照这个序号啊，重新将这多个数据块啊进行组装成一个整体的文件。对于图片、视频、语音啊等等这种较大的消息来说呢，采用这个分片上传，可以让这个客户端在分片完成之后啊，利用这个并行的方式来同时上传多个分片，从而提高这个上传的效率。在一些网络环境交叉的场景下，采用这个分片的方式呢，可以在上传失败之后进行重试的时候啊，不需要重新上传整个文件，而只是需要重传某一个失败的分片就可以了。这样呢，一个是能提升这个重新发送成功率和性能啊，另外呢，类似于语音这种流失的消息啊，我们在上传的时候并不知道文件的最终大小。那么采用分片上传呀，可以让我们的消息文件先部分的上传到服务器，而没必要等到录制完才开始上传，这样呢也能节约上传的这个整体的时长。那么在分片上传中啊，我们这个分片的分片大小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又比较有挑战的问题。如果分片太大，片数少，上传的并发度不够，可能会降低我们这个上传的效率，每个大的分片在失败之后重传的这个成本会比较高。那如果分片太小，片数太多，并发需要的这个 TCP 连接会太多啊，多条 TCP 连接的这个窗口慢启动了，其实是会降低整体这个吞吐的，然后在两端的拆分啊和合并这个分片的开销啊也会相应的增加，而且传输时这个额外的流量，类似于这个 HTTP 的爆头啊也会更多一些。所以呢，不同网络环境下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分片大小啊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啊，我们在网络状况比较好的环境下，比如说在 WiFi 或者 4G 下，相应的这个分片大小啊应该设置的更大一些。而在比如说像 2G、3G 这些弱网的情况下呢，分片可以设置的小一些。对于分片大小的这个设置啊，简单一点的处理也可以按照这个网络状态来粗略的划分。比如说 WiFi 下2兆，4G 下1兆，2G 或者 3G 下面 256K。啊，当然这个数值不是绝对的呀，很多情况下啊 ,3G 网络的性能可能比 WiFi 和 4G 下还好。因此呢，很多大厂呢会尝试通过这个算法来自适应动态的根据网络的状况调整分片大小。比如说腾讯内部的一个鱼翅项目，就是通过这个算法来动态调整这个分片大小，达到优化传输速度和成功率的效果。 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课后了解一下，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一起来探讨。那么在上传视频、图片等加大文件的时候啊，整体耗时是会比较长的，用户啊由于某些原因可能需要在上传未完成的时候呢临时暂停，或者遇上系统意外崩溃导致上传中断的情况呢，都会导致我们这个文件可能需要重新上传。对此啊，如果要再次上传同一个文件呢，我们其实是希望不必要再重新上传整个文件，而是从暂停的位置啊来进行断点续传就可以了。而分片上传机制呢，就能相对简单的实现这个断点续传的功能。而我们给每一次上传行为啊分配一个唯一的这个操作 ID， 每个分片在上传的时候呢，除了携带自己的序号之外，还需要带上这个操作的标识。那么服务端接入到这个同一个操作标识的分片啊进行这个暂存，即使由于某个原因暂停上传了，那么这些暂存的分片呢也不会马上清理掉，而是保留一定的时间。那么当我们续传的时候呢，继续以之前同样的一个操作标识来进行上传啊，客户端先检查服务端已有这个分片情况，如果没有过期啊，就继续从上次的位置进行续传。如果在服务端已经过期了，那么这时候可能需要重新再从头开始上传整个文件。断点续传这个功能啊，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上传大文件的时候呢，对于提升这个用户体验啊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就是在群聊和小组啊等等半公开的这个 IM 场景中啊，经常会有用户啊收到传播度较广的同一张图片或者视频等等这个多媒体消息的情况。那么这些重复的图片和视频呢，如果每一次都按照分片上传落地存储的方式来处理的话呢，实际上是会造成服务端存储的一个巨大的浪费。那么在微博的消息业务我们里面，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统计，一周内啊我们的业务里面所有上传的这个图片和视频的重复率啊能达到 30%-40% 以上。此外呢，对于在服务端已经存在的这个视频或者图片，如果我们能在上传前识别出来，那么就能避免用户再次上传浪费流量，也能直接快速的完成这个上传操作。因此呢，通过这个秒传机制呢，能实现优化用户这个上传的体验，同时减少用户的这个流量消耗。秒传机制这个实现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啊，我下面也画了一张图，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是客户端啊，需要针对这个上传的文件计算出一个特征值，这个特征值呢一般是一个较短的一个字符串，不同文件的特征值也是不一样的，其实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哈希。真正上传前呢，先将这个特征值啊提交到服务端，那么服务端呢检索已经存在的这些所有文件的特征值，如果发现有相同特征值的这个记录啊，那么就认定本次上传的文件呢已经存在，后续呢就可以通过返回给客户端已经存在的这个文件的相关信息啊，客户端呢本次上传就结束了。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说，那么这个特征值的计算呢一般会采用这个单向哈希算法来完成，如这个 MD5 算法、 SHAE 算法，但是这些算法呢其实都存在这个碰撞的问题，也就是说会有极低概率出现不同文件的特征值一样的情况。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说，使用多种单向哈希算法在都一致的情况下我们才判断为重复。那我们今天呢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课程的内容啊，本节课程呢我们主要就是从 IM 中图片、语音、视频等等这些多媒体消息的这个发送场景的优化出发，分析了目前业界比较常用的一些优化手段，比如下面几种。首先是通过这个多上传节点策略来优化我们上传的这个网络的访问，避免用户跨运营商网络带来的这个高延迟和不稳定。另外就是优化我们的上传链路，我们去隔离多媒体消息文件的上下行通道和普通消息的这个收发通道，尽量缩短用户到文件存储服务的这个距离。另外针对语音消息啊，还可以通过这个先行下发来降低语音聊天的这个延迟。再就是通过这个采用分片上传机制，我们并发的分出合适的这个分片大小，能较大的改善我们这个上传成功率和速度，对于上传失败后的重试行为呢也更加友好。最后就是通过这个断点续传的功能和秒传功能，我们解决了针对已上传文件的流和片段不再需要重新上传的问题，不仅节约了这个资源成本，也大幅提升了这个用户的体验。那么针对图片、视频、音频等等这些多媒体消息的这个上传优化呀，一直是业界研究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其实除了从架构和设计方面的优化之外呢，还有很多啊是基于这个媒体文件编解码方面的一些优化，因此啊也是一个啊需要很多综合知识的环节。希望有时间的话呢，你也可以投入更多的知识来补充这一方面相关的知识。好，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多媒体消息上传的优化，除了上面课程中提到的这些手段，你还了解哪些上传方面的优化方式呢？ 好，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内容，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也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我们